好，大家好，今日10月1日，方向編輯部，我系曾 B 先， 系，我系许留山， 我系马丽根， 系， 好， 好， 好，开始，好啦，咦，今日我哋有啲咩话题同大家讲下？今日系10月1日、啊，香港国庆、啊，吓、啊， 好， 不过大家好似对于呢、這个。香港人对于呢个中国嘅心咧，都系冇乜嘅。其实纯粹都系谂住多去一日嘅假期。你会见到 旅游咯，我谂系嘛？ 旅游啊，大陆黄金周 咩地方啊？ 唔会噶啦，你见到黄金周啲杀晒落嚟香港，你都唔够胆周围走啦，都系啊。即 系个咩？有个人同我讲咧，佢话咩Hong Kong Express 唔系咩嘅，就取消咗10多班航班。佢话系故意，即系有人怀疑系故意嘅，即系想佢哋留喺香港造成一个势咧，就系好似香港人要留喺香港庆祝国庆。但其实我又觉得呢个又好似扯到远咗。其实 哇，个阴谋论太个阴谋系嘛？ 系啊，真系又唔关事嘅咁。国庆即系我哋澳洲呢边就好似真冇咩庆祝呢啲咁嘅嘢。我哋昆士兰州咧系都系假期，但系系女王生日咯，听日系假期咯，系英女王生日咯。 好老实。 但系因为我哋全国有英女王系生日几次嘅，每个州都有唔同嘅，所以都系一个假期咯。我哋就系、 是、哦，不过好老实，即系。移民得去或者可能离开得中国去咗第二个他方嗰度，即系再展开新生活做嘢好点都好。喂，好老实，你咁中意个地方就唔走啦，系咪先？即系咁，你觉得呢个又话咩 GDP 大国第二个 GDP 大国啦？咁你真系咁中意，咁你就唔走啦，系咪啊？咁好搵，系咪先？ 啊，呢个真系，呢个真就好似我哋以前喺英国住嘅话，我先啱啱同一个。客仔又是一起英国过来去 Yorkshire， 即是叫约克郡过来。他就说他的侄他的 Navy 就是会即是好即是他是8岁已经即是好像很多澳洲人其实很多澳洲人都英国直接过来。8岁就已经在英国移民这里。但他现在60多岁呢都年年都会回英国几次。之后他就说要搜他很多、English 那些这样Sophia 即系嗰啲即系话，唉，记唔记得啊？我哋当时啊，英国嗰阵点，之后我学姐话，哦 ，I'm not interested in at all， 因为佢即系当然佢讲嘅同我哋，即系我同佢学姐都要用翻啲即系好可以讲到好 local 嘅英国嘢，可以咁讲啊，即系嗰啲即系我哋讲嘅英文多，当然系真系英国英文啦。咁但系佢即系讲话，唉，I settled down in this country。I love this country。即系佢话 ，I will not be back to United Kingdom。因为佢嘅 husband 啊，即系或者系叫 husband 咧，我哋即系用翻我哋口音嘅 husband 系会系就喺呢度死。其实好多人都系因为。佢嘅 partner 喺呢度死咗咧，所以或者啲仔女大晒喺呢度揾到嘢做咧，系唔会翻英国啊？但系除咗苏格兰人咯，我识嘅苏格兰人同就会比较攞咗个 citizenship， 即系攞咗澳洲嘅国籍，好多人都会翻去 嘅。哦，咁样啊，反而 即系苏格兰比较特别啲。 系 系嘅，所以我哋系英格兰人咧，同埋威尔士人都比较少嘅，爱尔兰人都系会留得低比多啲嘅，因为其实澳洲嘅爱尔兰人成分都好高嘅，尤其是塔斯曼尼亚咧，因为以前塔斯曼尼亚系嗰啲监狱啊，其实好多系政治犯，即系爱尔兰系好似1921年独立啦，之前咧好多政治犯闹独立咧都会送去 Tasmania 噶，所以其实 咁毒啊， 系咯， 啊系啊系啊，其实我哋有个地方叫其实。当时唔可以咁讲，因为嗰啲即系狱卒啦，即系嗰度嘅楼记啦，就咧3个月先可以喺伦敦补给一次粮食，所以 大镬啊！ 有好多人咧就会死喺 Tasmania 岛，一世都翻唔到英国嘅，所以嗰度会有即系叫咩啊？ 叫 Ghost Tour 叫咩啫？即系嗰啲睇鬼啊，系嘛？ 灵探啊，香港叫呢啲做， 即系夜晚会咯，夜晚会咯，有一个 睇地方有冇鬼啊啲咁样，即系灵探。 有一个传说就系、是、即系我都参加过，但系其实咧就系个 tour 街不断吓鸠你，即系突然之间咁吓鸠你。 弱啲咁样，不过冇办法收咗钱系咯。啊，不过我 系啊咁。咁佢就有一个就系一个，因为好多系大咗套咧，就喺英国过咗嚟，咁就咧就可能喺个监狱入边咧就一尸两命啦，即系死咗啦。咁咁佢就有一个阁楼仔咧，因为嗰个 Port Arthur 即系世界遗产嚟嘅，即系叫做阿瑟港咧，就系咁有个阁楼头咧，就系嗰个 lady 咧就好挂住英国，好想。见翻佢啲屋企人，之后就抱住一个即系一尸两命嗰个就系、是，就抱住 B B 喺度望，系啊系，就望住北边啦。因为英国喺因为 Australian 其实就系南边嘅地方，而且系拉丁语嘅。咁佢就望住北边啦，好想翻英国啦，系咯、啊，就系咁咯。咁其实 有啲似香港嘅望夫石，又系咁样。 系啊，好似 少少啦， 变咗嚿石咁样。啊，不过我 少少，但系其实而家即系我哋嘅澳洲人咧，其实都系。已经是本土化了很多、所以其实你可以讲话即是老一辈啦即是当然很多人英国过去啦但是如果很小的在英国过来呢我认识很多客仔呢甚至我自己呢我都觉得都没什么 很留恋呢 是 咁香港人呢是比较思乡其实都跟中国人几次即是我当香港是一个独立地方很多人都说我们说香港人是中国人但我就当香港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但是其实都很多人都很思乡即是都很关心香港的但是 你们都是啦你们都是啦很关心啊是不是很紧贴 其实我其实是因为都是啲朋友关心的都是你们关心我先学的啫其实我同香港真的 好少 我想一啲关系都冇除了都是那句除了我啊太婆是撞向歌连神谷之外同香港一啲关系都冇。少少都冇，咁即系点讲？即系我即系讲话，其实香港人都系比较属于系好咩咯，即系好有乡情咯。即系你哋乡下就香港啦。咁对于好多我哋呢啲移民咗嚟嘅英国人咧，都系唔会咁记挂。同埋，就算即系其实，就算你唔系英国人都好，我以前咪讲过，其实。你三代之前只要是英国人有那张落船那张飞呢咁你一样可以申请到英国 passport 嘅其实都好多澳洲人都唔申请嘅。澳洲有150万有英籍嘅人係真唔係 BNO 话都嗰次唔係 BNO 话係真 BC 啊即係係全係英国海外最多英国人嘅地方但係都即係呢150万嘅人嘅子孙，即系佢三代之外都可以申请到英国 passport， 但系好多人都唔会申请翻，因为觉得 settle down 咗 ，settle down 咗咯。其实同埋英国可能揾食都唔够我哋容易添，因为英国始终人口比较密集啦，同埋资源比较少咯，同埋而家脱咗欧更加大镬啦。 脱咗欧，大家都唔敢再翻去啦，系嘛？即系啊，不过我又咁睇，我哋即系如果喺站喺我哋。香港人的角度睇咧，咁我哋会话去英国旅行，会话去澳洲旅行，去澳洲旅行，去英国旅行，会去马来西亚旅行。咁、但系好少香港人咧就会话我去加拿大旅行嘅。其实咧，我都好想今集咧，我哋讲下加拿大呢个地方。但系其实香港人咧就想话去嗱，但系移民咧，啲人又会即刻谂起加拿大嘅。你觉唔觉得香港 多啊嘛？ 即系好奇怪喎，即系你旅行你唔会揀嗰度，即系你又唔会好中意去嗰度玩，但系你又谂住去嗰度移民，咁我谂啦，啊，趁阿家灿喺度今次喺度，即系同大家倾偈咁样咯，咁我谂啊，咦，其实就因为同埋我哋咧，依家香港你都知啦，即系个政治嗰个气候 系 太过低气压，其实想走嘅人咧，我都觉得系真系越嚟越多，即系。你会睇落，即系加上嗰啲政治检控啊，之如此类嗰啲咧，同埋777啊，又搞啲咩货柜屋啊，嗰啲咩，即 系 住屋嗰度咧，越搞越夸张咧。同埋你见啦，跟即系教育局嗰啲又系，即系搞到一团糟嗰啲。 黐线嘅。 系啊，咁其实都近来都多咗，我都比较大家睇啦，见啲免费报纸咧，都好多系嗰啲叫做移民啊，嗰啲楼盘啊，嗰啲广告。 移民顾问系。 系啊，咁 Facebook 都系噶。咁嗱，我见一样嘢啦，加拿大。 系咪？即系因为其实咁样噶嘛，我哋成日有时喺 Facebook 见到啲可能加拿大移民嘅 post， 咁我即系我睇到有时我都觉得，诶，哇，写到好吸引喎、啊，但我哋会即刻谂嘅嘢，佢因为想赚我钱啊嘛，咁一定系写到好吸引噶嘛。咁如果嚟讲啦，即系以加产生阿加产生你嘅喺当地嘅认知咧，如果真系好似香港人啊咁想嚟加拿大，即系移民过嚟加拿大，其实仲得唔得咧？因为我哋有时要避过俾呢啲移民，我哋知要俾移民顾问赚钱，但系我都知，喂，你唔好俾佢拉得咁尽先啦，即系话得几多棚骨先啦。其实香港人仲点样可以过到嚟咧？ 其实你基本上你有钱嘅成数系好高噶啦，即系你而家喺香港买一层楼啊，过嚟 去到点先吓？但系即系港 资嘅，我讲过啦，六七百万咁啦。你咪话据我所知啊，我讲 六七百万系咪港币啊？ 港币。 O K， 我好似加纸喎，我要睇翻，我好耐冇睇啦。咁啊，都系加纸多啊。不过据我所知系咁，我讲翻我九零年代嘅事啦吓，嗰阵又系自由党上台，佢哋好多香港人就话开咗档生意，搵人入股。譬如话有间酒楼，搵人入股，咁你咪入股咯。 你指喺加拿大 当投资， 你指加拿大开有人开间酒楼，你投资入嚟嗰啲咁样。 系啦，或者有一间连锁嘅，就咁嘅唐人商场连锁嘅叫服装店，咁你咪入股，唔系服装店吓，咁卖时装嘅，咁你咪入股咪有吓，或者投吓，或者你系技术移民又有咯，或者即系好多有啲人投资移民，我屋企人就搵人担保都得， 亲戚啊。系咪亲戚定系啊？ 亲戚担保，我有亲戚担保。其实系呢几年系容易咗嘅，即系你有分嗱，因为你唔同嘅政党上台啊嘛。而家自由党系属于吸纳移民嘅政党，系会容易咗。 系， 所以我知有单嘢系咁啊。有譬如话你做啊咩 executive secretary， 你个分就好高嘅。 嗯， 咁我有个 auntie 就话当年嚟。咁啊，啱啱好个屎忽撞棍就遇着做嗰间公司总裁嗰个位，嗰个 secretary 话我要放假一个礼拜，冇人顶，咁啊你就同我顶一个礼拜啦。佢就系藉住嗰一个礼拜话嗱，佢做过一个礼拜噶啦，但系嗰个嘢都肯，嗰个老细就好大方，就佢签张名，咁亦都入到嚟。 哦，咦，咁啊，因为喂，但系如果你嗱咁，如果你倾向 系 两，即系香港人两即系。总括嚟讲两招啦，一系就钱，一系就技术嘅啫，系咪啊？即系你钱，但如果你要到成600万加 一融，我要查下，我要查下， 系查。 不过 系 咁，不过你 结婚都得嘅，我谂 结婚 系咯， 结婚系难啲， 假结婚咯， 假结婚咁啊唔好，呢个其实唔系正途嚟噶嘛，系嘛？系咯， 嗱。而家即使你不过而家抽证都好紧要，譬如话新近有单嘢话有个女人话佢系厨师， 系 啊，我要技术移民做厨师，对方就即刻嗰个移民官问佢点样整生炒骨，点样整咕噜肉， 嗯， 咁、那个女人答唔出，咪grab咗咯，衰咗咯， 哦， 所以 即系问佢个 recipe 系嘛，即系问佢 recipe 点样 做，系啦，你点做？嗰、那个姨爷爷咁咪衰咗。报纸都买埋，即系佢哋嘅审查系系严咗嘅。 哦，咁样咁、okay. 又唔算话好难嘛？即系你报过啲香港啲叫做咩工联会嗰啲咧？嗰啲厨师班嗰啲学翻十尾八尾中式小菜嗰啲啊，咁咪得咯。 系啊， 姐，咁你连咁都 即系其实近呢几年，如果你话容易契系容易咗，因为你可以喺度搵到人同你。以前你九零年代你好难，但系而家香港人喺度落晒根，搵人担保你系快好多噶咯。如果你咁谂， 咁、哦、英文要求点啊？ 系咯， 高唔高啊？ 呢个争呢个坚喎。 其实我谂都唔系好高，因为我有啲同事啊、差佬咧，讲得甩甩咳咳都移动人到过嚟、嗯。 因为澳洲嘅技术移民英文就好高要求嘅，即系 IELTS 考四个。 啊，呢度系唔算高。吓、啊，佢系你当然对答都有，但我见到有啲韩国佬啊，有啲差佬啊，讲嗰啲英文都得嘅，得咁 所以 差佬都好少少，可能差佬写好啲，但 韩国真离谱， 真系好离题。有时你讲， 因为韩文，因为韩文 聋嘅。 我见过有，我见过有个 app， 有个韩国佬嘅教跆拳道，同个 abacus， 喂，仲跆拳 abacus， 跆拳道可唔可以当系技术移民啊？跆拳道算 教， 应该都可以 教 师咯 ，teacher 咯都得嘅，即系其实系得。你可以找人担保你啊嘛，唔好忘记。 我有得谂咁样，系咯。 其实你可以噶，你揾最紧要揾人担保，即系如果你英文唔系咁得，你揾人担保唔够钱，你揾人技术移民担保你咯。你而家技术移民有得分噶嘛？一系 买个 offer 咯，就系咁简单。 买个 offer， 我创性嗰啲咁样话。 系哦， 郭非凡嘅 只 系， 即系我因为咧， 老许可能你真系唔知移民嗰啲嘢真系好多人咁噶，海流山其实你 太正， 即系点讲咧？ 我谂得， 我就正途我真系唔识好多，因为我唔使搞啦。 系 正途我唔识，因为我老母同埋我阿嫲都已经系澳洲国籍，所以正途我真系 搞唔到。 但我同你讲啲黑啲嘅啦，咁啊买。 唔系你应该话你眼见到啲乜嘢咯，即系。 仲有九十年代嘅澳洲咧，其实可以假，即系我亲戚咧就有亲戚啦，即系使咗50,000+咧都可以搞掂移民局。即系九十年代我哋比较贪杯少少嘅，就系佢香港人啦，咁使咗50,000+咯，咁用假护照入嚟，最后尾都得咯，就系、 是。哦，喂，但系一零年啦咩？不过唔紧要，呢啲我哋 update 下先。喂，其实即系等越南， 所以唔得，而家唔得。 依家即系咁谂咯，我哋。如果我当香港人即系嗰个水头唔系咁充足啦，其实即系喂好老实，如果香港人即系嗰个钱去到咁够嘅话，咁就嗰啲买楼咧，咁嗰个按揭就唔使要问地产商都借都要嚟上车啦，系咪先？即系，咁可能就要睇下技术移民，即系加拿大嘅技术移民，数一数你个 list。有即自己合唔合乎资格啦，即系如果你话喂厨师都仲得嘅，咁喂咁啊嗱嗱声去工厂会报翻个课程，炒两尾识一识都要过嚟先至试一试都好啊，啲咁样咯。 系啊，如果譬如话你系 plumber 嘅，你我识有个人，佢以前系做消防员啊， 系 咁佢又识少少嗰啲 electric， 咁啊嚟到呢度我系electrician。佢一样都得， 都得喎。佢锯树都得喎，消防员锯树 原来 要锯， 唔系系啲电啊嗰啲咁嘢，一样得噶。咁啊，当然。 哇，咁其实你 讲咩？ 你哋系容易啲喎个。 我加拿大系一个 容易， 加拿大系一个移民社会。 系。 咁啊， 系呢个政党上咗台之后， 系呢个政党会好啲。系。不过咧，佢就吊高嚟买咗。将嗰个投资移民吊高嚟嘛，吊高得好高，而且严格咗。但系佢对于你劳工技术移民系好宽松。咁我系留意到依几年系劳工技术移民系好宽松，所以如果嚟就系要趁阿小厨都仲喺度。近排阿小厨都咧就谂住税制改革，作啲有啲钱，咁啊得罪好多人，我唔知可以顶到几耐。 哇！但系大家望望， 所以大家谂就要快，趁手快啲。 嗱，我上次听下，嗱，咁我但其实香港人真系好少话去加拿大旅行，咁旅游节目都好少讲加拿大，即系唔好介意我咁样讲。嗱，咁我听加灿生嘅次讲咧，就话啊，加拿大有啲地方好似成个小香港一样，咁点样小香港法咧？即系如果你话似小香港嘅话，咁。我就会即刻谂，即系我喺香港人嘅角度谂就系、是，咦？咁如果过到嚟嘅，喂，咁生活都唔算话好难适应啊，系咪先？ 系好容易适应噶，你可以成日唔讲咩都得噶，因为譬如话你呢度不停有人投资过嚟啊嘛，等我谂下先。 讲国语定广东话先？呢、這个好紧要、啊。 两样都得，两样都得。其实大家系相通，大家知嘅，但大家系相通。 你香港人好抗拒嘅就系、是。听到国语即系已经即系唔谂佢系大陆啊定系台湾先嘅，听到国语个样已经揽埋住先噶啦，香港已经系咁噶啦，即系 依度冇啲咁嘅嘢， 外国唔会咁噶喎，澳洲都唔会咁，听到国语 你有钱俾我咪得咯，唔系听到国语 你咪饿咗佢咯。有啲人话你问你，如果你讲个咩话，我同你讲英文，你都要同个英文讲翻噶啦。吓、嗯啊，我识有个人即系送货嘅，见到国语人，你咪同佢讲英文咯。佢都要同你讲英文嘅。 系。 佢唔识嘅，即系讲我自己遇到国语人，我都尽量讲英文嘅。 系、 哦。因为咧、嗯，本身国语人有时话大家同。可唔可以咩？即系有好多人系咁样谂噶嘛，而且系避忌。咁、啊、如果你同佢讲英文咧，佢又会同你讲翻英文嘅，咁样咯。大部分都系咁嘅。 喂，但系点样小香港法咧？即系似成点咧？ 基本上系将一个挂鞋。嗱，举个例， 即系饮茶啊，嗰啲咩早餐？ 饮茶嗰啲绝对冇问题。 嗰啲咩？ 朝早嗱，假设你系喺个。全餐啊， 茶餐 厅 啊， 等等茶餐厅，我举一个例，有条叫 Highway 7， 系 成条 Highway 7有十几间，有成七八九间酒楼， 系、 啊、茶餐厅、嗯啊、有三四个唐人商场，每个唐人商场有百几二百个唐人商户，吓咁啊，沿住呢啲唐人商场咧，有成十几廿栋 apartment 啊 house 啊，咁人口都有30万。 哇不得了，唔怪得小香港咯，真系翠华都有，知咩翠华即系茶餐厅，上香港间上市嘅茶餐厅， 系、啊，呢度就有间鼎泰丰， 我哋鼎泰丰世界各地都有啦， 我哋都有鼎泰丰都有， 有好多间嘢，有香港改过，有间以前曾经有间太兴烧腊， 系 咁， 我得烧腊系，即系呢啲都 OK， 系啊，烧腊即系基本上，如果你识揸车。吓、啊，系喺 Markham 度住揸五至十分钟就有嘢食，有唐人嘢食噶啦。 哇！ 我指个香港嘅地步，你当系 感受到开始，有啲似香港嘅，好即系当你去住去咗香港嘅，我谂旺又未到旺角咁乌里麻茶嘅，即系 即系未到话你可以行到去。但是你可以揸车， 咁 揸车 好合理，咁就好合理， 咁咪读咯。 但系 如果你要行，你可能十分钟咁咯。 嗱， 如果你系住喺个区， 系嗱，如果当真系技术移民过嚟啦，咁亦都系那个技术系咪嗱？我当系剪头发或者可能系厨师先啦，搵唔搵到食先？ 搵、嗯、到， 即系喺得翻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小香港嘅位度搵食咯，系嘛？ 是或者如果譬如你是厨师的，有时浮仔请人，你忍得住去浮仔厨都得。他而家是不停，你每日打开份报纸都会有人请人。 是。 因为当你移民不断入嚟，你就会不停请的。而且譬如说你们那边好像有间嘢卖日本嘢叫 Uno, 是不是 ?Uniqlo, 是什 么东西 ?Uniqlo, 是。唔单止 Uniqlo 呢度都有啦，有档嘢喺太古城嘅，我记得系话卖啲日本嗰啲、 哦。Uni 系 Uni 喺度，据说开咗两间嘢嘅，用另一个名开咗两间嘢，一个喺温哥华开，一个喺呢度开。 嗯， 咁咯，咁基本上你将可以将系一个即系小香港到一个地步啊。嗰啲糖，我今日睇下我去影几张相啦，俾大家睇下啦吓。譬如话今晚曾经试过有人有个华人商场放烟花， 系 中秋节放烟花，系啦。咁啊，呢度个电视台就整咗个 show 嘅电台，就用潘宗明。如果九十年代一定听过啦，佢过嚟呢度十六年，喺呢度个台柱做主持嘅。 好嘢喎，教咗咁多年仲搵到食啊！佢呢啲 系啊， 啊好嘢啊！ 佢林家华系都喺呢度搵食噶。 哦， 林家华个大本人仍喺呢度噶，十几二十年噶啦。 之前好似有翻到香港拍下剧，林家华 系佢又翻个拍剧，叫佢翻去咪翻去咯。 嗯， 佢唔翻去咪唔翻去咯。林家华咯， 系 一个林家华，一个潘宗明两位。 好啦，嗱，如果再跟住下一步啦，如果投资民调过嚟买啦，咁即係好渺茫啦，咁即使用技术移民我搵到一份。 係最快。 係啦，搵得饭得嘅过咗嚟啦，再嚟到小香港我都令到我容易到适应啦。咁跟住如果喺小香港搵到一份工，即係当然你唔会係即係好专业嗰啲啦，我当係一份好普通嘅工啦。喂，喺呢边生唔生存到先最紧要呢样嘢。会唔会好即系你当然冇 难， 但系大学啦， 我举个例， 我今日经过见到间茶餐厅，嗱呢度平均茶餐厅，我指最平嗰间，而家平均茶餐厅有快有贵，最平嗰间一个早餐，一碗粉大约5.几，如果你买面包平嘅两个几2蚊一个， 哦， 加银吓，咁咧，但系如果你话你去有呢度有个超市叫大统华，咁另外有超市有两大系统，一个大统华，一个就福建帮，嗰度嗰啲嘢食就好平嘅，如果你唔介意口味嘅话，基本上你一餐10-20蚊系食到嘅。十几廿蚊一餐是得嘅，咁有时候有啲叫和菜，即系 combo 啦吓，几个餸加埋俾你食，20-30蚊3-4个餸加个饭加个汤都有，20-30蚊。如果你去士加堡嘅话，都系可以好平嘅。即系如果你唔介意口味，餐餐出去食，你平均，譬如话下年、今年吓，下年加到 minimum pay 系14蚊一个钟，咁你一日就。几多？等我计计下，18个钟吓，咁啊，我好保守啊吓，一个拜翻40个钟，14×8×5，一个拜搵560蚊吓，就乘52，一年搵29,000，咁啊再抽税，呢度咧个税咧就大约。minimum pay 大约抽你33%，咁啊，减你9,000蚊税，即系你有20,000蚊一个月咯。咁但系如果你个屋租就比较贵嘅，就比较衰嘅、哦。租呢度租金咧，如果你话，近呢几年由于嗰个楼市升，你个租金都几系。我可以讲一句， 你记唔记得你上个礼拜俾嗰啲我上嚟睇咧，即系实用面积啊，300建筑定实用，我唔记得，307尺咁样上下嘅，咁好似呢类咁嘅单位啦，要租几钱咧？即系占你嘅收入几多度啊？即系我当唔好，我唔拣啲好旺区啦，即系 你唔拣旺区，你又要搭巴士咧，咁我计啊，都1,000-0蚊一个月， 系， 嗯， 唔系你第搭巴士几次？搭几耐先？如果系？我当你搭巴士， 系睇下你住， 系我当 佢咯，平均一 啦。 譬如话你住，你系一个钟咯，个零钟咯，搭巴士，个零钟啦， 一个钟。如果香港人都可以接受嘅，真系，即系搭车翻工要搭车一个钟，咁咪好普遍。 咁系，咁其实如果你移民过嚟，你单身移民过嚟，同埋你譬如话你一个 couple 移民过嚟，两公婆每人搵。除税后每人搵40,000蚊，即系你开头系会辛苦噶，我可以讲一句，当你企稳阵脚，因为呢度有样嘢好衰嘅，当你移民过到嚟，你佢就会要求你攞一样嘢叫做 Canadian experience， 就叫加拿大经验， 工嘅经验， 你系啦，譬如话我想之后住，即系你一佢嘅目的其实。是保护本地工人，你是呢度要做一啲低级嘅工作，都咁上下啦。譬如话，我喺度斟，我明明系大学毕业，以前做主管，你喺度斟咖啡，呢度有呢度其实啲咖啡店开到好紧要嘅，每年都麦当劳啊咖啡馆每年都会请人，你唔介意做一段时间，攞咗个 Canadian experience， 你就可以暗地里去申请其他公司。 哦， 咁如果你话你吓，呢个我嘅意思。如果你本身是很劲的，咁你有其实有很多办法的。或者你可以去银行做即是你未必可以立即到银行做，如果你有 financial background， 你可以自己胆粗粗走去近呢几年好大陆人嚟啊，佢哋系咁走去一面读一面去斟咖啡嗰啲又好，暗地里就走去读呢个地产牌。做地产， 诶，咁系啦，咁我系咯， 系啊， 肯搏肯挨 啊，但系最系啊，佢哋其实加拿大你肯搏肯挨系得嘅。如果你唔做地产，咁你或者你走去做 financial advisor， 系， 亦都有啲人去读嗰啲 course 好鬼易读嘅啫。其实你即系嗰啲 recruit 啊、insurance 嗰啲啊， 有好多大陆人都系咁，诶、哎，我走过嚟，诶、哎，做 financial advisor， 连阿赖昌星当年走过嚟都讲过，我要去读地产牌， 哇，真系， 佢喺个佢，我系睇报纸嗰啲讲嘅， 未得谂、啊，跟住你就 sell 当我，即系当假设，嚟到嘅英文唔系咁好，咁我就算我都读到个地产牌啦，咁我咪做翻主力做翻香港人或者一啲。 你自己识嘅大陆移民系啊，系啊， 佢反而仲好做添喎，多啊嘛，佢哋嗰个个基数大啊嘛， 系啊，佢哋基数大，咁当然啦，我讲而家我而家讲嗰啲咧就系、是，好啦，你开始读，有好多人都系读，我识好多人啊，读完地产牌，咁每年咧，听住七月到邮政局就会请人， 嗯、 你上网。就话我去邮局度做签个名，咁啊冬天叫你请你去做，有冇去做？我啱啱识有个，我啱知有个人，佢系台，佢老豆台山人，佢阿妈鬼婆，佢回流翻嚟，三个月前回流翻嚟，然之后走去邮政局做。 哦，咁咪咁啊几好啊！ 我有个差友，系我同大家讲咗啦，廿十几蚊个钟，咁然之后就暗地里又读地产牌， 系、嗯。因为我记得香港有个某网台，即系同九龙城寨有关嗰、那个嗰、那个台咧，佢嗰个又系加拿大人嚟噶嘛，即系移民咗加拿大噶嘛，佢都话佢阿爸系做邮差喺加拿大嘅时候，即系本身系喺香港做一份都唔错嘅，即系算专业嘅工作，但系去到就冇办法啦，就做咗邮差咯。 其实唔系冇办法。 系 做有工会嘅工，永远系喺加拿大最好嘅。如果唔系咧，先嗰轮就呢度嘅嗱，我识有个人就佢开头毕业喺度毕业就揾唔到嘢做，走咗去做呢个商场做 security， 行来行去嗰只。 使唔使要嗰啲攞证嗰啲咁样噶？香港要落足，要唔知又要考保安牌。 当年佢就唔，佢当年就唔使嘅，而家就唔知啊，都好易考噶啦。其实你攞证咧就是一个跳板，因为咧呢度要你做差人咧，就要你有相关经验。 嗯，哦， 咁于是佢就走去，系啦，你攞到呢个经验咧，就可以你有两条路走啦，一系咧就做 property management 嗰边。佢咧就唔系走嗰边，佢系尝试走去做差人。咁不过话佢近视深，于是走去做考牌，做抄牌官。我哋又成日请人嘅， 咁几好。 咁而家生活咧都即系，因为系市政府员工 嚟噶嘛，系咯，唔系俾你饿身嘅。 都系政府工，系啦。 咦，咁都唔错喎。我哋咦， 系 我哋呢个金节。即加拿大嗱，我总括一下先啦。我哋加拿大嘅呢、這个，我哋算系一个，我哋嗰日研究咧，叫唔叫一个叫做逃出香港系列？有啲人我哋即系研究紧呢样嘢。即如果嗱加拿大嚟讲，就如果当我哋技术移民，咁首先 look 下有啲乜嘢工种系识同自己系匹配到啦。咁跟住过到嚟加拿大嘅，就会有一啲叫做。即系个社区嚟讲啦，即系要融入嚟讲，就有呢个叫做小香港模式嘅地方，俾大家即系容易啲去 融 入啦。 系绝对，如果你去大城市系绝对冇问题。我可以讲。 咁跟住即系工作上同再要系有嗰个加拿大嘅经验啦，喺度储嗰边嘅经验啦。咁跟住，咦，其实都真系唔难、啊，真系你有冇心去做要？喂，咁嗰啲移民，嗰啲你未必一定要揾移民顾问啦。移民顾问其实最重心都系想你买去帮佢买层楼啊嘛，系嘛？ 唔系嘅，因为第一系填表，第二有时啲移民顾，譬如话，你要揾人担保你先至可以攞到高分入去。佢有窿路嚟担保你啊嘛，佢揾到人窿路想担保你， 即系 你冇嗰、那个。 即系我哋都可以揾 你唔够钱， 系即系我哋都可以揾顾问，但系知道边啲位，即系咁我哋咁样听咗之后咧，起码知道边啲位佢唔会讲大咗，你都唔知嘛。嗱，唔系噶，一定要咁噶，申请埋呢样嘢，嗱，再同你填都唔知边一堆 form， 呢度咧就收多你收平你啦，万蚊啦嗰啲咁，即系诸如此类嗰啲，跟住咁你咪变咗，你起码知道有边啲位，其实你做晒咁多样，咁你其实已经可以。 过到去嘅啦，嗰啲咁样咯，系咪？ 系咯，佢有时有啲窿路你冇，即系如果你觉得咧，我系咁劲嘅就咩咯，冇问题咯。而且近呢几年由于假结婚多，即使你话你同个加拿大人结婚又好，点都好，佢都啄得你好实。有啲印度裔，因为唔知嘛，有啲印度裔嗰啲过嚟又系咁噶。 咁你假结婚就唔好谂啦，呢啲就真系正正当当咯。咁你就 有时你系真，有时你系真结婚，但系佢当你系假结婚。你近依轮咧就好衰嘅。话有一个大陆嘅移民顾问，佢收账几千万，就即系总数一大群人啦，几百人，就发觉佢喺履历上做假，而家话帮衬佢嘅人全部俾人哋审查，随时。出咁咯，所以如果你话要揾移民顾问，都系要好小心，因为佢衰嗰条友衰就衰在咩咧？佢话报地址啦，吓、用咗30-40个人都系同一地址。 好啦，咁我哋呢、這个加拿大环节，好，我哋暂时讲到呢度先。如果其实听众咧，即系听完呢、這个我哋非牟利式。讲加拿大移民嘅招数同埋嗰啲个 step by step 系点样？有啲咩意见咧？都即系欢迎留言啦。咁我哋如果系嘅话，我哋再讲多一集或者再补充落去都得啊嘛。好，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 好。